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41集，天作之合。几个皇子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轩辕杰指了指白玉堂手指上的那一个红点。 玉儿出生时拇指上就有这胎记，朕不会记错。 几个皇子都不说话了。这时就见轩辕破走上一步，对轩辕杰拱手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几个皇子和一众大臣也都向轩辕杰道喜。轩辕杰显得心情很好，笑着点头，然后问众臣祭天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。众臣说已经差不多了，明日就是黄道吉日。轩辕杰点头，似乎有些乏了，就摆了摆手示意散朝。轩辕杰起身之后让白玉堂晚些时候去他那里吃晚饭，就匆匆走了。白玉堂有些不解地转身往宫外走。 轩辕杰今天怎么了？而且为什么是吃晚饭而不是吃晌午饭？走得那么着急，跟逃跑似的，脚步虚浮，他的内力呢？ 这时候后边轩辕郎跑了上来。 喂， 来得正好。 我刚找人调查了一下，那八个皇子带来的兵力多得超过皇城所有兵马的总和。你看今天父皇都奈何不了他们。 轩辕郎关心的重点显然和白玉堂不同。白玉堂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身后有人追了上来。白玉堂和轩辕郎同时回头，就见是轩辕破。 边走边聊。 白玉堂看了他一眼，转回头问轩辕郎。 边走边聊。 轩辕郎嘴角抽了抽，觉得受宠若惊，白玉堂竟然约他边走边聊。白玉堂直接无视轩辕破，和轩辕郎一起往太子殿的方向走了。 我一会儿去找你，有些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，你应该明白。 白玉堂没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轩辕郎看了看后边，轩辕破站在原地望着白玉堂的背影，身后上来了其他几位皇子，似乎都在跟轩辕破说着什么。 他是不是找你麻烦？ 没有。你有没有发现皇上今天身体似乎不好？ 哦，他可能咳嗽之症犯了。父皇隔几个月会咳嗽一阵子，然后身体不好，人比较虚弱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这显然是轩辕杰的搪塞之词。一个内力高到这种程度的人，怎么可能扛不住一个咳嗽？ 你要跟我聊什么？ 我想问你个问题。 问呗。 轩辕郎背着手跟白玉堂并排走，之前对他的敌意已经没有了，显得还挺轻松。 如果说北海亡国了， 哇，就算仗着父皇疼你，你也不能这么嚣张说出这种大不敬的话吧？ 都说了是如果。 哦。 轩辕郎点点头，示意白玉堂接着说。 如果北海亡国了，你成了平民百姓，你会怎么过？ 怎么过？就跟父皇相依为命吧。 轩辕杰又不疼你，你还肯替他养老送终？ 切，你们中原人不是还说百善孝为先的吗？他不疼我，那也是我父皇啊。而且 什么？ 你猜，如果没了这皇位，没了这北海的江山，父皇会不会就疼我了？ 你想他能疼你？ 那是啊，我看到别人父慈子孝，我就很羡慕。 我父皇文治武功样样都好，他是干大事的人，所以没心思管我们这些无用子女。可不知道如果不用干大事了，他会不会改变呢？ 那你就记住你今日说的话吧。 说完，前边不远处就是太子府了。白玉堂看轩辕郎， 你这段时间住太子府 啊， 比较安全。 白玉堂说完进门，果然展昭正在院子里的石桌子上坐着等他呢。见他平安回来了，也松了口气，跳了下来。白玉堂一拽展昭，那意思进去再说。展昭有些不解，被白玉堂拉进屋子里去了。轩辕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只是莫名觉得白玉堂这厮铁定很讨女人喜欢，长得帅，说话还不容许人家反抗的感觉。进屋关了门，白玉堂看向展昭和天尊阴侯， 轩辕劫今天似乎内力有异。 内力有异什么意思？ 白玉堂将今天朝堂上的事情一说， 而且轩辕魄感觉也有些着急。 这么看来，今日也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也说不定啊。 说话间，福告跑了进来。 太子殿下，二皇子求见。 白玉堂刚想推，却见福告指着展昭。 二皇子说，求见殷大人。 见我？ 闻言，白玉堂脸就沉下来了。 让他去客房等。 福告点头，展昭就要去，不料被白玉堂拽了一把。展昭回头看他， 我去吧。 他说找我哦。 乖乖在这等着。 说完，白玉堂撂下张大了嘴的展昭，转身出门了。展昭回头看天尊和阴侯， 哎，你们谁管管这嚣张的耗子？ 阴侯和天尊都扬起脸，佯装没看见。展昭不满，悄悄跟了出去。天尊想拦下他，不料阴侯却是轻轻按住他手腕，摇了摇头。 儿孙自有儿孙福。 哎，玉堂为了维护展昭忍下这一切，你这么放展昭去，万一他听到了些什么，岂不是枉费玉堂一番苦心啊？ 是啊。 那你不拦住你外孙，你瞒了他20年，不怕他知道？ 还是那句话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有些事情需要两个人一起去解决。 这讲的你多有经验似的。 起码比你有。 懒得管也好，省得我叫玉堂一个人受气。 招在外头偷听的话，玉堂会察觉到，绝对不会让轩辕魄说出不该说的，就算说出口也会被打断。我只是想给昭一个机会而已。 什么机会？ 更了解白玉堂的机会。玉堂对他有多好，他有权知道，也应该知道。另外嘛， 另外， 你家玉堂挺聪明的，就是有些直，人不会拐弯。我家昭就不同了，他比玉堂机灵不少，坏心眼子也多，他俩合作才能解决问题。他俩是天作之合嘛，妖王说的。 这倒是。 天尊也点头，觉得很有说服力。轩辕魄经过一番的波折，终于是成功见到了白玉堂。坐在客房里，轩辕魄手里拿着杯子，看到了从门外走进来的白玉堂。福告给白玉堂倒了杯茶之后，白玉堂吩咐他关上门，不要让其他人靠近。福告点头出去，带上了门。而此时展昭正跟到院门口，见福告出来关门，忍不住微微眯起眼睛， 神神秘秘的。 福告能看住些下人，自然是看不住展昭的。 那耗子和轩辕魄说什么不想让我知道呢？ 展昭提了口气， 运用轻功从屋顶上滑过，轻轻巧巧地飘到了屋顶上方，随后气一松，就像一片落叶一样，三晃两晃落到了屋顶上，屏气倾听。展昭这一招是轻功最高境界燕子飞里边的落雁式，也叫落叶式。这种轻功常用于暗探或者偷听，人落下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一只巧雁或者一片树叶，悄无声息，根本发现不了。展昭内劲极高，虽说比不上阴侯和天尊，但以他的内力用上这一招，这世上也只有阴侯和天尊可以发现了，白玉堂恐怕也发现不了。展昭平日其实很少用这招，世人总以为燕子飞就是平地往上飞，或者不用借力在天上飞来飞去，却只有很少人知道，其实燕子飞有23式，燕子三超水和平地拿级不过是其中的两式而已。展昭知道偷听不厚道，但是白玉堂实在是有些让他担心，这世上不会有谁比展昭更了解白玉堂的性格。该怎么评价白玉堂这个人呢？世人只看到他当贵公子的幸运，却不知他当贵公子的艰辛。白玉堂天之骄子，做了20几年，是江湖上人人羡慕的对象，除了传说中的脾气不好之外，近乎完美。可同样作为天之骄子的展昭心里最清楚，天之骄子其实比凡夫俗子更辛苦。首先，武艺高强，无论你天分多高，练功夫绝对是世上最苦的一件事儿。起早贪黑，受伤无数，再加上天尊严厉，白玉堂在学武上花费的时间和心血，这其中所受折磨，凡夫俗子是根本无法体会的。他有今日的武功造诣，是他苦练得来的，与幸运无关。其次，年少成名，天尊得罪人无数，白玉堂从小到大一直打发各种强敌，他的江湖声望可以说是拿命去换回来的，很多人都会感慨他为何总能以弱胜强，却很少人真会去探究他如何以弱胜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